在这个受着轰炸威胁的城市里，我感到了寂寞。然而，像一把刀要划破万里晴空似的，嘹亮的鸡声突然响起来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，声音多么雄壮，它扫除了这个园子的禁忌。我要放下笔，到庭院中去看天空，看那些背负着金色阳光在蓝空里闪耀的灰色大蜻蜓。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象。 好了，巴金的散文《寂静的园子》我们欣赏完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小丹、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是惊慌失措。